用啦，咁如果嗰个嘅球场都可以做翻啲足球啊、篮球啊、田径训练等等嘅活动，跑道咧都可以开放翻俾市民咧去到跑步嘅。咁由于都讲到话咧，而家嘅大球场咧，因为有啲设施嘅限制啦，亦都老旧啦，咁所以咧嚟紧咧都会增设翻咧其他嘅配套措施啊，包括啲会议室啊、传媒中心啊、一啲嘅更衣设施啊、救护室等等呢啲嘅。咁睇返呢而家都可以话係正式咁去落实即将会落实呢个建议啦。咁都政府其实都曾经讲过点解有个咁样嘅计划嘅。咁因为而家嗰个大球场嘅设施呢已经未必应付到好多嘅大型嘅活动啦，例如七人榄球赛啊，其他大型嘅活动啦。咁而同时间呢，咁启德体育园呢亦都将会呢係政府预计啦，咁就后年2023年呢亦都会係落成㗎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后咧，咁其实就仲有冇需要大球场有一个40,000个观众嘅一个场地咧？咁就于是咧就决定重建大球场。 即系体育园，即系将来嘅2023年落成嘅启德体育园咧，佢最大嗰个主场馆咧系可以坐到50,000人嘅。 系 咁，究竟即系到时嘅香港系咪需要有一个同时间系有一个50,000人嘅大型嘅体育场馆？咁啊，另外再有一个40,000人嘅香港大球场咧？咁政府嘅睇法就系话，二者取其一，咁啊，梗系取呢一个系启德嘅体育园啦。嗱，讲翻香港大球场咧，我谂都系即系好多球迷啊，或者香港市民 系啊 嘅集体回忆啦。咁大家都记得，即系大球场喺50年代启用啦，当时叫做政府大球场啦，或者叫扫滚铺大球场啦，咁啊喺50年代启用，当时咧已经系有28,000个座位噶啦。咁啊，睇足球即系香港足球鼎盛嘅年代咧，28,000个座位咧就经常都爆满啦。咁啊，亦都有好多老球迷都记得系要爬山上去睇波啦，系嘛？咁啊，经常都见到即系足球评述员啊，嗰时叫广播佬咧就大嗌：喂，四面红旗高原！咁啊，即系咧场波已经系爆棚啦。咁啊，好啦，咁啊，因为咧就大球场成日爆棚，亦都系设施比较旧啦。咁啊喺90年代咧就重建啦。咁啊到94年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40,000人嘅大球场吓、叫做香港大球场。咁啊，亦都同时我哋头先讲咧就系、将旁边嘅跑道咧就系、拆咗，咁啊纯粹变咗一个足球比赛嘅场地啦，亦都系举行榄球赛事啦。咁但系虽然座位系增多咗，但系咧随住时代嘅发展啦，同埋即系香港足球嘅发展啦，咁就反而系爆棚嘅机会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啊而家40,000人嘅球场爆棚嘅波，我谂都绝无仅有啦。咁爆棚嘅波多数都喺旺角球场啦，6,000人。咁而家咧，政府就进一步决定咧，将大球场系减到9,000个座位。咁大家点睇咧？即系究竟特别系即系其实有几方面嘅，你湾仔嘅街坊啦，或者系其他嘅体育团体，因为佢改咗做9,000人嘅球场嘅运动场之后咧，就会加多咗一啲田径啊措施，都可能系市民可以使用嘅会多一啲嘅， 啲学校团体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地区嘅体育会咧，都有机会咧租用到呢、這个改建之后香港大球场做一啲训练啊或者比赛之用。 咁但系对足球，即系对足球员啦或者足球迷嚟讲咧，就变咗一个即系大家心目中一个即系香港足球一个最地标嘅地方咧，就会改咗嗰个模样啦，咁大家点睇咧？都可以一齐倾倾嘅。 系啊，咁都呼吁大家啦，咁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咁香港大球场对你嚟讲有啲乜嘢嘅回忆咧？咁啊，除咗曾经非常辉煌嘅香港足球嘅年代之外咧，咁其实近年都可能数到2009年啦，东亚运咧，咁香港嘅足球赛咧系攞到金牌嘅，咁嗰时咧亦都非常之犀利啦，亦都系一个经典嘅一幕啦吓。咁、所以大家有咩嘅回忆咧？同埋而家即系将会咧，呢个香港大球场咧系重建，由40,000个座位咧就系一减到系9,000座位啦。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听众是一个养狗的人，他说成只狗会好像发癫咁样，跑嚟跑去，咬嚟咬去，吠嚟吠去。通常我哋话一只狗发癫，咁我可以点讲咧？发癫 英文當然你可以話 to go crazy 啦 ，OK， 或者 go mad 啦 ，mad 同 crazy 大家都識啦 ，OK， 輕微嘅瘋狂。但如果我哋口語 informal casual colloquial English， 好多時候我哋用到其中兩個字咧，就係咧 mental 呢個字 ，mental，mental， it's mental 就係黐線嘅咁樣 ，OK。咁如果 my dog went mental， absolutely mental 就係咧，我只狗咧發咗癲啊咁樣。仲有一個字咧，亦都可以用咧，就係咧 bananas，b a n a n a s， 正確就係香蕉嗰個 bananas。OK， 咁你可以話咧 ，he went absolutely bananas， 係咧，完全係發咗癲啦咁樣。OK， 咁啊，大家記住呢兩個 expressions。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汪大涉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初原培直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咧，就係計劃重建大球場啦嚇，咁就將而家香港大球場40,000個座位嘅規模咧，就係縮減至到9,000啦。不過亦都會咧係增設翻咧，就係一個圍繞住球場嘅400米嘅跑道，咁亦都係咧就將佢咧就係由變成一個嘅公眾運動場啦，俾一啲嘅地區嘅體育會啦、公眾啦都可以咧用到呢個香港大球場嘅設施嘅，咁可以做一啲嘅訓練啦，或者係一啲地區比賽嘅一啲活動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而家大球場咧隔離都一個嘅奧運大樓啦。咁而家咧就係港協暨奧委嘅秘書處，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體育總會嘅辦事處嚟噶。咁嚟緊咧都希望咧喺重建之餘咧，都係有俾多啲地方啊，辦公地方咧俾呢啲嘅辦公室咧可以用得到啊嚇。咁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咁亦都睇睇咧，就係今次咧係康文署啦，亦都係將一啲嘅呢個嘅計劃咧，係俾咗顧問咧去做一啲嘅噪音同埋咧係交通影響嘅一啲評估啊。咁講到話，就如果個球場個規模係得翻咧就9,000嘅觀眾嘅時候，咁嚟緊啊，會唔會係可以過到呢啲噪音同埋交通影響嘅評估咧？咁初步咧都係冇特別大嘅影響嘅。 就9,000個應該得嘅，因為你都知道近年嘅。附近大球场附近咧，但系嗰个即系住宅亦都多咗啦。咁亦都较早时候大球场，譬如话开演唱会啊，甚至系打波多啲人嘅时候咧，都附近嘅居民咧都投诉系有一个噪音嘅问题嘅。咁政府喺今次定呢一个大球场嘅规模嘅时候咧，当然亦都系要考虑到呢一点啦。咁佢哋做个研究咧，佢用18,000人嘅基础做研究，咁做咗之后，跟住再减咗一半啦，睇9,000人之后，9,000人之后咧，佢哋觉得可以接受嘅。咁啊，特别咧，另外咧就系交通咧，佢哋都觉得系将来都 OK 嘅。 嗯，好啦，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就有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啊，黄宏泰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今次康文署就提交咗文件俾你哋湾仔区议会啦。咁其实有冇多一啲嘅资料咧？譬如话嗰个时间表会系点咧？咁你哋有啲咩嘅疑问会再提出咧？ 我哋其实份文件同你哋喺网上睇到嘅都系一样，唔会话多额外嘅资料。 嗯，吓系咁，你哋会提出咩嘅问题啊？ 嗱，咁样啦，而家由人数嗰度大，即系最主要大改变就系人数嗰度减得好紧要啦，由40,000几减到9,000。咁但系就系、是、我哋以往咧，其实大家记得大球场以往都举办过音乐会啊，咁举办音乐会期间都收到好多投诉啊，咁变咗我哋第时关心嘅咧就系第时你搞个活动咧嗰、那个隔音啊。各方面個音響擺設啊，或者會個影響程度會唔會 因为你嗰个座位减少而减少呢，咁有时你座位减少唔代表话个音响会细咗㗎喎。咁睇下你个作用系攞嚟做咩㗎咗喎，同埋你嗰个摆设系点样㗎咗 喎。 咁同埋你大人数方面呢，你如果9000人肯定嗰、那个即系你大型个活动人数少咗，就肯定喺交通负荷度嗰个路径系会低咗啦。咁主要睇下你第时嗰个改动嗰个定位系点样，即系你个球场定位系点样。同埋而家呢就有时你用唔到球场呢，平时啲我哋啲街坊啊或者市民想入去享用系唔得嘅。咁将来系咪可以得呢，咁唔好浪费到啲资源啦，系咪你改咗之后系咪平时都可以俾啲人入去跑下步啊或者享用下呢，就唔系话淨系有大节日啊或者大 预留俾大型嘅赛事系咪，唔系淨系预留俾大型嘅活动先至开得。 系啦冇错。 系咪咁啊！另外交通嗰度嗱，头先主要关注个噪音啦，就系、是、个设计嘅问题啦。交通嗰度你觉得系会 OK 嘅系嘛？ 交通嗰度你好明显会少咗好多人进出啦。如果你九千人，你以往大型活动、大型球赛或者七人榄球嗰啲，你几万人吓， 系咯， 咁嗰度肯定会少咗 啦。系咯，嗱，咁但系主席，我想请教你一样嘢咧。其实你都记得即系当年咧，就大家都关注呢一个湾仔运动场。嘅去留嘅，系嘛？咁啊，咁啊，经过即系一啲不同嘅意见之后咧，咁政府就明确讲嗰个新嘅会展用地就唔喺湾仔运动场，揾咗第二笪地啦。吓，而家大球场根据政府而家呢一个规划咧，佢嘅改建咗之后咧，无论喺个人数啦，佢嗰个用途啦，即系包括咗佢加翻跑道啦，可以做田径运动会啊等等嘅用途啦。个性质咧，其实基本上同湾仔运动场系几相似，甚至系重叠嘅。 系 嗱，咁你觉得或者你会唔会都关注政府会唔会再提出将湾仔运动场系拆迁呢一个谂法咧？或者你哋嘅睇法系点？ 其实你呢个谂法几年前啱啱第一次提出嗰阵时，都有人即时谂到，会唔会做呢个改动，系为第时嗰个湾仔运动场嘅拆迁做？ 系因为两个场地其实几重叠噶啦嘛，而家即改咗之后， 大家其实都有咁嘅谂法。咁我谂到时或者政府人员上嚟开会嗰阵时，可能会有议员啊，会其他询问就住呢个问题，就系、是、你哋大家即系几年前都曾经关注，但系到而家为止嚟计咧，就政府喺似乎就。将两件嘢冇捻埋一齐嚟讲， 即系你哋系都希望会唔会因为大球场嘅改建而影响到湾仔运动场系嘛？因为湾仔运动场有佢自己嘅价值喺度系咪啊？ 唔系，咁你如果你话历史回忆啊，或者搭梯回忆啊，或者个价值，咁大家都有好多，政府大球场都有，湾仔运动场都有。咁但系而家嚟讲咧，譬如佢而家搦个方案上嚟咧。佢就基本上冇話即係話楞住嗰個灣仔運動場一拼去傾，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如果你灣仔運動場第時咧咩變動啊咩想法，咁我諗都要提早同我哋區議會啊或者公眾諮詢咧，就會好過你決定咗啲嘢先拎出嚟，咁啊即係個效果唔係咁好咯。 你個人即係作為灣仔嘅區議員咧，你個人嘅睇法係點咧？即係你覺得灣仔運動場？应唔应该保留咧？又或者系两个咁相似嘅场地一齐喺湾仔区系有个重叠，咁啊可以取消其中一个咧？ 其实你最主要系评估一下你两个运动场喺度并存，会唔会话真系有个叫做浪费咗个资源啊？会唔会有运动场因为咁而闲置啊？咁我又睇唔到、啊，因为你全港而家我哋特别系我哋而家运动场嘅设施需求咁殷切。咁你基本上我又睇唔到佢有數據出嚟話兩個球場並存係會浪費咗資源喎、 所以你都係唔贊成喐，所以你都係唔贊成喐灣仔運動場嘅係咪？ 暫時嚟講，我睇唔到要喐灣到運動場呢個迫切需要咯。 Okay, 明白， 係你點樣睇嚟緊將來呢個香港大球場嗰個角色咧，同埋定位咧？因為就講到話，即係而家會有跑道增設翻啦，就俾一啲嘅市民啊、團體啊都可以做訓練啊、比賽之用啦、啊。咁你見到其實就區內有啲乜嘢嘅訓練同比賽嘅需要係需要喺呢個香港大球場度做嘅咧？ 咁其实你睇到我哋湾仔区都好多学校啊，平时佢哋而家基本上田径训练场地系不足，即系大家都知道㗎啦，系咪？咁变咗你如果多咗个场地可以俾佢哋训练啊，都系一件好事嚟㗎，因为其实 運動場啊，使用啊，長期係有需求係多過供應啊嘛。 嗯，嚇、啊，主要係學校係嘛？咁啊，啲地區咧、 啊， 地區嘅團體嗰啲咧，又有啲咩嘅團體將會用呢個香港大球場咧？ 咁荔灣就我有體育會嗰啲噶嘛。咁同埋咧，而家就政府大球場係全港性設施啊嘛。咁第時定位會唔會成為一個灣仔地區性設施啊？嗯、可以方便到啊灣仔居民多啲使用啊？咁呢個都係我哋。到时都会问政府，即系可唔可以讲清楚个定位、市场定位啊、立场嗰方面咯。 嗯，你哋会唔会都即系落力去争取，系平时开放俾普通街坊入去做运动 咧？呢个系我个人嚟讲就非常觉得应该要争取嘅地方， 系嘛？即系你唔好嘥咗个地方，系咪？ 梗系啦，你平时你封咗佢冇意思噶。 啊 ，OK， 即系你喺个会度都会讲， 都会提出，我会提出。 嗯， 系。咁你仲有冇譬如其他嘅咩活动啊，或者咩比赛啊，觉得系可以适合喺呢个将来嘅香港大球场嗰度举行啊？ 咁啊，睇下到时个具体嗰个设计系点样啦。咁但系好可能话你有啲，譬如以前我哋有七人榄球赛，咁佢可能会唔会话第时我哋另外。啟德嗰邊有個運動場新開咗，會分流咗咧，咁呢啲要大家喺個會度大家交流咯個意見。 好，好啊，唔該曬黃宏泰啊，多謝你。 謝謝 好啊。 黄宏泰咧就系湾仔区议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咁啊而家政府就建议将香港大球场咧就改建咧就系成为一个9000座位嘅场地啦，兼且加设咧系一啲嘅跑道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倾下噶。听一节5:30嘅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出年都会增加电费，港灯加幅7%，中电加幅5.8%。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国际燃料价格上升，政府与两电磋商之后，并且要求两电动用电费稳定基金以及燃料账承担部分加幅。最终两电出年会冻结基本电费，燃料调整费就会增加。估计一般三人家庭出年电费每个月平均加20-24元。港灯表示，燃煤价格和天然气价格近半年分别上升超过170%和380%。港灯出年除了维持基本电价不变，亦都会提供每度电1仙的特别回购。但是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就表示会动用电费稳定基金冻结基本电价，并且提供超过10亿元回扣，出年净电费每度电加7.1仙。政府决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多14日，直至今个月24号。另外，为加强出现确诊个案时接触者追踪工作的效率。当局正系研究在餐饮业务处所和合适的表列处所进一步严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详情稍后公布。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全球疫情持续严峻，政府决心保障市民健康，同时为了恢复与内地通关或者为跨境出行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维持社交距离措施。发言人又说，本港80岁或以上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只有15%，亦都即是有85%这个年龄层的长者处于高风险状态，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呼吁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特别是长者，尽早接种疫苗。一名63岁男子今年年初接种首剂科兴疫苗，两日之后死亡，死因庭言讯，所有证人完成作供。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今个星期五，预料将会总结证供同引导陪审团。专家证人、卫生署法医顾问医生潘伟明话：，

我好多谢美儿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咧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优点啊， 系， 因为其实美儿姐姐我好中意佢嘅。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如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豪。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計劃咧，就係改建香港大球場啊，就將而家40,000個座位咧就減至到9,000個，但係就加翻咧一啲嘅跑道啦，咁就讓市民啦、啊、團體啊，平時咧都可以租場啊，同埋就我嚟咧用呢個場地咧就做呢個訓練同埋地區比賽嘅用途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 或者佢即係由28,000人到40,000人嘅大球場，大家有啲咩回憶咧？咁啊，係 啦， 同埋覺得。即係大球場即使係要重建咧、改建，有冇一啲嘢係值得保留嘅咧？咁都可以一齊打電話上嚟傾傾啦。 好啊，咁我哋電話旁邊有聽眾盧先生喺度，盧生你好， 盧生 啊，你好啊，係啊， 請講啊， 盧嘅，咁我就喺大球場側跟嗰間醫院咧，就做咗20多年㗎啦。咁、 okay、 我都知道大球場嗰邊咧，即係。其實佢咧，即係一年之中咧，得嗰幾十日八日咧，係運作嘅啫。大部分時間咧都閒置喺度噶。咁其實真係好嘥嘅。咁點解咁咧？因為嗰度啲交通係好唔方便噶，即係成得兩架巴士。咁啊，15至30分鐘先一架巴士。咁如果你將來咁樣改建咗之後咧，咁都係啲人都係好唔方便入唔到去嘅喎，係咪啊？咁你唔搞掂個交通咧？是冇意思嘅、哦，你即系你而家都冇人入去噶，嗰度好似一个死城咁样噶。 阿卢生，而家譬如有波体或者大型活动咧，我谂大部分嘅市民都系喺铜锣湾行上去噶啦。 系啊， 行加山，行加路连山行上去。 但系平日系冇人行入去噶、 啊， 就算咧唔会走入去嘅，即系附近系有啲人有小猫三四只跑下步啊咁样，同埋沿途咧。是一滴水都買不到的，是什麼都沒有的，那15分鐘內呢是這樣的、 嗯、 所以我就覺得呢，你要在那裡呢，就是說我覺得是起一些樓啊，公屋也好、啊、豪宅也好，這樣起一些樓，明天有一些人流啦，那你本身有人流，那你要就腳，那些人才去做運動的嘛、嗯、就是我的意見就是這樣咯、嗯、你不建立一個正常的交通喺度咧，啲人係唔會咁樣行咁遠咁走去做運動噶，同埋香港區嗰區啲人都老化，即係老齡化啦嚇、啊。我意見就係咁樣咯嚇、 啊。好多謝你嚇，咁啊，盧生就認為大球場嘅交通就未必 可以隔離再起樓， 係咁、啊，但係即係又要睇下，即係究竟喺嗰度舉行嘅係咩活動啦嚇、啊。即係如果那個活動嗰、那個比賽係夠吸引嘅，咁可能大家 我諗盧生嘅意思，我諗佢嘅意思就係如果將來係。即其中一個目的是開放俾附近嘅街坊市民入去可以跑下步啊，做下運動啊咁樣，咁咧就可能就要即係啲交通搞好啲，咁嘅意思係咁啊。 係啊，咁同埋其實都講到話，即係嗰啲賣有冇嘢有冇飲品啊，有冇啲小食店啊賣嘅問題啦，咁可能都係要一啲考慮嘅問題啦嚇。咁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咧，究竟足球界又點樣睇今次？香港大球場的改建咯，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港超聯足球教練陳曉明啊，陳曉明你好， 陳教練你好 ，Hello， 咁多位你好， 你點樣睇今次大球場的改建啊？ 咁當然大球場喺足球咁多年嚟就有一個歷史意義啦，咁因為都即係尤其是香港最興盛足球嘅年代，就大球場好有即係令到咁多人有回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要改建嘅话，咁当然第一就系、是、究竟而家大球场嗰个角色，即系当然啦，大家知道可能港超未必系经常用到大球场啦，但系其实一啲譬如贺岁波啊，或者有时香港队嘅比赛咧，都可能有啲超过10,000人嘅入场嘅时候，即系究竟启德嗰边系咪可以真系好 available 俾我哋用啦？咁呢个系第一个 concern 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启德嗰边，因为佢个规模比较大，咁而一般喺呢几年，其实我哋都有一啲嘅港超比赛啊、杯赛啊，咁都会用到大球场嘅。咁如果改建咗之后， 究竟是即係由一個全港性的設施，如果即係當然啦，每個人有自己立場，譬如地區人士梗係希望地區人士可以使用啦，但香港永遠資源都係大家都係要競爭啦。咁譬如喺我哋足球界，如果你話喺專業嚟講，咁如果個場係改建咗，即係除咗人數上有改變之外，譬如個場地嘅草地係咪可以維持翻？即係一啲叫做高規格啲係貨一啲職業比賽咧，或者更衣室啊，或者其他使用，即係咪哦？可能公眾有公眾嘅一個規格，但係可能我哋專業比賽有專業比賽嘅一個規格，甚至可能一啲國際賽我哋都可以應用咧。咁呢個都係我嘅 concern。即係如果你話喺個改建之後係原來真係可以取代到大球場現時我哋喺香港即係超聯球隊應用嘅話，咁我覺得都叫做一個雖然係。即係當然大家都會覺得可惜，但係都叫做有一個另一方面嘅正面嘅一個得著咯。如果真係可以做到， 你頭先提到一個其中一個關注咧，就係將來咧就有呢個啟德體育園啦。咁但係就擔心一啲再有一啲頂尖嘅足球賽事進行嘅時候，咁可能未必輪得到即係足球比賽，係咪咁嘅意思啊？ 因為即係相對嚟講啦，大球場而家即係一年，當然大家都知道個使用率好多人都覺得係唔夠嘅。咁點解有啲人都奇怪點解即係足球我哋用得唔係咁多咧？係因為即係用大球場整體嗰個支出啊，或者嗰個配套係比用緊一般其他球場係大好多。咁所以譬如就算以往可能， 即係你只係場租啊、開燈錢啊嗰啲啊， 係啦係啦。咁同埋你諗下個場咁大，所有 staff 嘅人數啊。即係成個配套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幾年前咧，港超隊都有試過用大球場做主場啦。咁到今年就我哋冇港超隊揀大球場做主場，咁所以我嘅意見就係話，如果大球場係改變咗成為另一即係可以接受埋田徑嘅話，咁問題係佢其實可唔可以繼續開放翻俾我哋做去選擇咗個主場咧？因為反而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做咗一個地區設施，咁可能我哋就會冇咗一個場，而唔係話即係。多咗一個場，或者甚至係更加 tailor made 到俾我哋即係港超隊去用咯。咁同埋亦都有一個 concern 就係起咗跑道咧。咁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多好出名嘅球場咧係有跑道嘅。但係如果喺起跑道嘅時候唔諗埋即係個觀眾去睇草地嗰個視野咧，咁就會變咗好似而家我哋有嘅球場，好似小西灣啊、將軍澳咧，都係離個草地好遠嘅。咁球員同球迷嗰個距離遠咧，咁對嗰個球賽嘅氣氛都會有影響。即係如果真係需要改變，我希望都會考慮埋呢啲因素咯。 陳教練啊，假設即係將來新改建之後個大球場咧，草地啊、更衣室啊，甚至係草地同觀眾席嘅距離啊，都達到你心目中嗰個標準啦。你覺得9000呢個數字係咪一個合適嘅數字咧？ 喺現時嘅港超嚟講，如果有一個球會可以用一個9000嘅人做一個主場咧，係暫時係可以接受嘅。咁因為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如果體育園嗰邊係比，因為而家全部都係我哋都未去過啦，亦都未真係究竟當時用即係個體育園究竟係純粹係貨一啲，甚至係音樂會啊，或者即情係我哋唔係一般球隊用到，定係原來唔係，我哋都仲係好似而家用大球場咁，相對嚟講對足球係直接啲嘅關係嘅話，咁如果我有啲比賽真係大型度係超過9000嘅話，而體育員做到嘅話，咁我會覺得可能係變咗由我哋而家由一個大球場開咗兩個咧，咁呢個係一個出路咯，對我哋其中即就算有個改建係可惜嘅，呢個必然噶啦，咁但係會都係一個出路，但係如果有兩邊唔到岸嘅體育園嗰邊，我哋又用唔到呢、這個球場入邊太公眾，即係草地嘅質素好差啊，更衣室又冇 public 啊，咁變咗我哋連即係可能我覺得踩入個球場度嘅，咁我哋就反而係變咗得 即係變咗大嗰個就太大，咁啊原本有嗰個咧就變咗開放咗俾街坊，就冇法子成為一個適合嘅職業足球場，咁你就覺得呢樣嘢最擔心啦，係咪啊？ 系啦，即系而家譬如港超啦，我哋有八对波啦，咁其实真正即系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理想嘅主场系旺角场，将军澳还可以，但系佢都因为个设计都唔系真系播足球嘅，咁所以好多球迷都会觉得喺嗰度睇波生咗啲投入感啊，咁如果即系喺同一时间大家都好重视足球嘅话，即系呢样嘢希望起个球场嘅时候都要考虑埋。即係足球呢個元素，田徑係仲即係都係一個元素，但係都要考慮埋足球呢個元素咯。 咁想問埋咧，即係嚟緊大球場嘅改建，你有冇啲乜嘢對於配套設施嘅期望咧？咁而家就係話去到增設翻一啲嘅洗手間啊、更衣室啊、救護室啊、藥檢室啊等等。咁你係咪呢啲係你哋希望有嘅一啲配套設施咧？咁同埋就而家嘅大球場嘅草地質素，你覺得點咧？有冇需要話再去改善咧？ 其实好有趣嘅，其实香港嘅草地质素咧系好 diverse 嘅，即系好参差。 系 而家全香港咧，我哋职业足球员最满意嘅草地咧就系喺将军澳运动场嘅。咁佢嘅用嘅草咧，同旺角场同可能其他小西湾系完全唔同嘅。咁即系其实我哋系觉得哦，原来香港系可以即系起到一个几好嘅草地嘅质素，但系同一时间系有啲球场就系完全系唔系同一个 level 嘅草场。咁所以第一就系即系要保持到，即系其实有能力去可以做到将军澳呢个草地场嘅质素啦。咁我哋当然希望个球场系可以维持到呢个质素。当然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使用量，因为你使用量一大，全世界个球场都顶唔顺嘅。咁呢个系，所以就系话究竟呢一个改建之后系纯同公众好似大家上网 book 到啊，定系 OK？ 我可能净系可以俾一啲专业球队，甚至可能系一啲即系高格调少、高规格少少嘅球队使用啦，唔一定职业队都好，但系起码高规格少少啦，即系唔系话好似即系你知旺角场咁，你一般 book 唔到嘅，将军澳好难 book 嘅，咁即系起码要有少少规格上喺嗰个要求啦。咁另外配套上因为其实你话做田径嘅更衣室同埋做足球嘅更衣室系又系两件事嚟嘅，因为如果你话个职业球队嘅更衣室，即系如果你去参考全世界咁多个球场嘅话，你要考虑可能会有冇一个做出门嘅地方啦，有冇一啲开会嘅地方啦，每个球员系咪可以望到个教练有一个即系好嘅空间啦？即系调翻转你嘅田径可能系我哋去好多，就算你话将军澳，佢之前系做嚟个东亚运嘅田径运动嘅更衣室，咁佢入边更衣室就系好多格格，好多格格，但系所有人系唔互相对望到嘅，即系可能冇一个地方系开到会嘅，咁即系呢啲已经完全系唔同嘅concern 嚟嘅咯。咁所以即系你话佢变好多房啊，咁其实系咪可以public 嘅有public 嘅房，但系可能for职业球赛系职业球赛嘅房咧？咁如果有呢一啲嘅考虑嘅话咧，咁我自己都觉得即系虽然系有啲可惜，但系都会系一个前进咯。如果做到， 陈一鸣啊，嗱，即系讲翻而家嘅大球场啦，我谂你作为球迷、作为足球员、作为足球教练，咁我谂你都会同意。即係香港大球場咧，就係見證咗香港足球嘅發展同埋佢嘅最輝煌嘅歷史啦，係咪？即係如果呢一個球場要改建啦，咁你覺得有冇一啲嘢係值得留低啦？即係或者係有一啲地方係可以留低嚟，有一啲設計可以係紀念翻我哋香港足球最輝煌嘅時候，大家充滿咗集體記憶嘅一啲東西啦。 呢、這个问题都好好，我即系你突然间讲，我先谂到啦。咁当然，其实大球场反而令到人哋觉得最辉煌嘅，可能系再改建之前嘅 28,000个座位嗰个年代咯。 系啦，大家都好 爬山睇波嘅年代咯。 系啦，咁跟住之后再改建咗，就即系可能有嘅比较深嘅，即系一个情景就系东亚运2009年香港队攞金牌啦。咁我谂入边好多座位啊，嗰啲其实即系你话真係隨住時代要去改建嘅就冇得好講啦，咁但係反而大家成日都講大球場有個叫大中底㗎嘛。係。係咪即係大中底，由以前28,000到後尾40,000都係講喂我坐大中底啊咁樣。 但係個大中冇咗啦嘛，唔係嗰個大中。 咁有個 screen 囉。即係我諗嗰個位置我覺得係可以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就算你話變咗個大中點樣都好，嗰、那個對於足球運動嚟講係有個特別意義嘅。 有個象徵意義。 就望過去就見到個分數啊或者個時間啊咁樣囉。 好，張生你希望保留个大中底啊！ 即系如果 留翻啲文物可能系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突然间问我，好有印象，成个大球场由未改建前，我系细细个入球场睇到而家，咁我谂反而真系个大中底系有个象征意义嘅。 好啊，反映下，多谢 唔该晒陈晓明，多谢你啊， 好唔该晒。 陈晓明咧就系一位港超联足球教练嚟噶，咁啊，跟住我嚟啦，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啦，有听众陈先生喺度， 陈生 你好。 啊， 请讲啊，唔好意思啊，你等。 咁咧，我就想即系讲翻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大球场咧嗰边咧仍然咧个大型足球场，因为咧我哋香港咧冇个英国啲球会噶嘛，阿仙奴啊，或者即系Newcastle啊，佢自己有个球场就系专俾足球场。 嗯。 但系而家咧就运动人口咁多咧，即系嗱，而家 book 场咧系炒场啊，即系康文署真系好无能咧，炒到1,800个场，每人俾100先至打到波。咁啊 ，band 波咧就即係有人通宵排隊啊，羽毛球場通宵排隊。咁點解唔將佢咧變為一個多用途嘅場地咧？點解一定係要維持一個即係、就是、足球場咧？譬如話你喺嗰啲觀眾席下低啊，其實好多空位嘅。以前南華舊嗰個場咧，就係將佢咧下低咧變成宿舍，有空間嘅。 咁頭先都講到就話你疲憊已經差，即係已經係固定噶啦。咁如果你能夠做多幾樣嘢嘅，嗰個疲憊其實係固定噶嘛。你就算唔比賽，嗰班人都係養住喺度噶嘛。咁所以點解即係政府係咁僵化咧？足球場就係足球場，變得咧，同埋你話啊人，你話嗰個擠迫嗰個問題，其實大球場咧有幾個入口嘅，可以有幾個入口嘅，有啲通道嘅。啊，你啊睇足球一個通道，或者去打乒乓球一個通道。而家個講緊就話你攞到咁多成績嘅，淨係俾錢俾體院起嘅，咁一般市民大眾想投入一啲運動，咁如何咧？ 係 冇場地啊嘛，係要。是要六点钟去排队嘅，而家 明白啦，明白陈生对即系 book 场嘅一啲即系困难啦吓。咁都问问咧，就系以下呢位嘉宾啦，因为嚟紧咧香港大球场都会多啲俾一啲田径啊同埋团体嘅活动啊。咁啊呢位嘉宾又会点样睇咧？有香港业余田径总会主席关琪喺度，关琪你好。 你好 系点样睇咧？即系嚟紧香港大球场可能多啲田径嘅活动可以进行到咯噃。 其实大球场咧喺1955年起嘅时间咧，当年咧系有一条跑道嘅。 系。 咁当年条跑道咧，我如果记忆所及咧，系440米，440米嘅吓，即系比一个标准嘅球场咧系唔系嘅。咁但系到1994年咧就重建咧之后咧就取替咗呢条跑道噶啦吓。咁现在咧政府重新启动咧，话将呢个大球场重建，然后再放翻一个田径嘅跑道里边咧。是令到呢度有一个田径嘅设施，咁呢个我哋如果喺田径界嚟睇咧，都系一个欢迎一个做法嚟嘅。 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有乜嘢即系或者大球场湾仔呢一区有乜嘢田径嘅需要咧？咁啊系需要喺大球场呢度做咧？ 其实成个香港都欠缺田径训练同埋比赛嘅设施噶啦。香港区游读系更加难啦。我哋知道香港好多所謂田徑場係有跑道嘅設施，咁但係真真正正係俾我哋去練田徑嘅咧，其實咧就唔係咁多嘅。你話有個時段咧係裏面我哋可以做跳高啊、跳遠啊、跨欄啊，或者係標槍設柄咧，其實係少之又少嘅。咁都係得只係幾個政府嘅呢啲咁嘅運動場咧。是在特別的時段咧，係俾我哋做呢啲田徑訓練啊。咁如果今次咧喺港島區，我哋再重新有翻一個新嘅跑道，一個田徑嘅球場咧，我梗係希望能夠舒緩到我哋練習時候面對嘅壓力咯。啊、 嗯。咁其實都見到咧，大家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啦。咁啊，灣仔運動場咧，咁可能嚟緊啊，會唔會同香港大球場嗰個嘅角色或者功能有少少重複咧？你點睇呢個講法啊？ 嗱，依個咧都要睇政府最後點樣擺嗰個位嘅。現在灣仔運動場咧都可以話比較一個田徑自己可以咧係用到嘅場地，特別咧係晚間我哋咧係有一個同政府合作嘅中級田徑訓練嘅。咁主要都係俾一啲田徑總會屬會嘅運動員咧，註冊咗嘅運動員咧可以入去從事呢個練習嘅。咁日間咧，灣仔運動場好多時間咧，俾咗其他團體，特別係學校咧，進行呢個運動會啦。咁但係香港區嚟講係唔夠嘅。香港區而家咧，我哋再其他有嘅運動場，一個就喺黃竹坑，一個咧就喺呢個小西灣。咁如果大球場第日咧，我所理解咧，政府希望咧都係放翻出嚟咧，大部分係俾公眾用嘅，係公眾作為一個運動用啦。我唔可以話田徑訓練用啊，即係話咧，佢好想好多時段咧。我哋市民可以入到去裏面跑步咁樣嚇，咁亦都可以俾到咧一啲團體或者學校咧進行呢個佢哋嘅運動會咁樣。咁但係正式係留翻俾田徑我嚟做一個即係嚴格啲、專業啲嘅訓練咧，呢個就要後期我哋要再同佢協商啦。會唔會有啲時段咧係只係留翻嚟俾田徑用咁樣？但係我知道咧就係話當將來都會足球都會用嘅。一有足球用咧，同田徑咧就會係一個競爭者啦。足球場咧就好多嘅要求咧，就唔可以做田徑嘅項目嘅。例如我哋投擲啲項目咧，就唔可以喺嗰度做，因為會損壞咗個球場嗰個地嘅質地嘅。咁呢啲都係要將來我哋再睇睇咧，點樣去將佢好好地分配一下，大家咧即係資源咧係共用。 系啊，头先都有足球界嘅朋友讲，都话即系运用草地嗰个情况咧吓，田径同埋足球咧系有唔同啊，都担心咧大家去即系都去用同一块嘅真草球场嘅时候咧，可能会做到有啲即系即伤害到某啲草皮情况出现，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我相信呢个问题咧都系好难解决噶啦，因为每我哋两个运动都有自己独特嗰个情境。嗱，田径大家要知道咧就系、是。跑跳集幾樣嘢係混合喺裏面嘅、我哋唔係淨係跑步嘅，其實咧好多項目我哋要喺個球場嘅中間嚟進行嘅，包括咗四個雜項啦，同埋咧我哋有四個跳嘅項目嘅。咁呢啲要用到草地嘅話咧，一定咧就係、是、會用一啲比較重啲嘅器材咧，係砸落個草地嗰度嘅。咁但係足球嗰邊咧又唔可以接受到咧嗰、那個地面咧係。有凹凸不平啦，咁、呢个都、我相信一个咧，如果系共用嚟讲咧，都几难解决到。 Okay. 明白，好啊，多谢晒关琪先啦，倾到呢度吓。关琪咧就系业余田径总会嘅主席嚟嘅，听一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提一提大家啦，富裕小轮嘅航线啦，由于风浪大，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终点站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价腾讯控股464元升两毫，药明生物102.6升9.5，美团270.4跌八毫，阿里巴巴157.1系跌咗两毫，盈富基金24.96系冇起跌，比亚迪股份310.6升咗6.6。友邦保險85.6跌咗0.05，中芯國際23.9升9，快手92.05跌咗1.3，保利協鑫能源2.77係跌咗，保利協鑫能源2.77係升咗7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係東方大學城控股、英馬斯集團、安捷利實業、品创控股同埋兴利香港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亚洲资产、巨京控股、华夏能源控股、卫生国际同埋航品生活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12.8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4，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港金系报16,9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4.45美元，卖出价系1,825，啱啱转咗1,825.3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头先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美林村。咁啊，亦都影响埋咧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由于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马场段就有意外，非常多车啦，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嗰边嘅。而家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咧，近住隔田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啱啱清咗场，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啊塞翻去呢个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啊，较早前咧，狮隧九龙去沙田方向都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咁啊，报告其他隧道嘅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喺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的龙尾在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港岛山顶道呢部分路段因为之前有冧山泥的事故啦，山顶道现时呢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那段呢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现时山顶道下行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山顶道油站。马纪仙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澄碧角一带都是交通繁忙。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明爱医院一带多车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都是慢车嘅。新界方面呢，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中心至黄珠路嗰段就多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坳头段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一个傻丫头，感性和没有机心的小妹妹。我当然会和她一起拍档访问不同的年代我认识的圈中艺人朋友。逢星期六晚上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如一起走过。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二十四节气的立冬来到了。呢几日大家都感觉到气温徐徐下降，日短夜长更加明显，早晚更加偏凉，大家注重身体，着多件衫。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起邂逅立冬的情谊。 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一分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啊。冯德雄，呢个时间咧，我哋讲一讲关于一啲过渡性房屋嘅问题啦。嗱，过渡性房屋就系今届嘅特区政府所推出嘅一啲措施嚟噶。咁就系话咧，系揾一啲嘅私人土地啦，或者政府地啦，就俾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去到起一啲嘅过渡性房屋吓，俾一啲嘅有需嘅人士，可能等紧上楼嘅人士去到咧系入住啦。咁但系咧就如果系有啲系私人土地嘅话，咁佢可能咧系有一个嘅租用期嘅咁。咁最近咧就有今日有个嘅新闻报道就系讲到话咧就系第一个组合社会房屋 由恒基地产借地俾社联所筹建嘅深水埗南昌街嘅一个项目南昌220咧，咁就旧年入伙啦，咁但系租约咧出年嘅八月至九月咧就会届满噶啦，咁啊到时咧恒地咧就会收翻地皮啊，咁到时咧呢、這个项目上面嘅住户咧可能就要揾地方去搬咯。 咁啊，顾名思义啦，即系过渡呢两个字啦，一听过渡呢两个字啦，大家都谂到即系头尾。都有連接，即係叫做過渡啊嘛，係嘛？咁啊，但係你話如果而家呢個過渡性嘅房屋係冇法子可以令到啲住户告別咗㓥房之後，入咗去之後一直等到有公營房屋，要出翻嚟重頭呢、這、一個，即係可能啦，要重頭呢一個㓥房嘅市場，咁可能就係即係唔符合一般人對過渡呢兩個字嘅合理期望啦嚇。咁啊，當中究竟有咩困難咧？又或者有冇真正嘅辦法可以做到即係真真正正嘅過渡咧？咁都值得討論下嘅。 嗱，今次呢一塊地咧嚇，深水埗南昌街借俾社聯呢一塊地咧，咁其實前後咧就租借五年嘅，咁但係就因為咧有一啲嘅譬如勘察啊，以及咧就係審批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係舊年八月咧先至入伙，咁到出年咧又屆滿啦，咁係前後嗰個租住期咧嚇，啲住户真係住咧就係得兩年嘅啫咁。咁其實有冇得租耐啲咧？咁啊，運房局局長陳凡咧就話：咁啊，當年嗰個審批程序比較長啦，因為呢個項目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先行嘅一個計劃。咁所以咧，就當年咧就係租借五年咁。咁就話未來嘅組合房屋大部分嘅年期咧都唔少過七至八年。咁會唔會話就讓啲住户可以住耐啲咧？ 睇下係咪真係做到咯？ 係啊， 係咪？但係你另一個睇法就係、是，如果你啲過渡房屋嘅年期，太耐咧，又會令人哋擔心，即係過度就變咗正式喎。 嚇、啊，咁啊，運房局局長阿陳凡又話咧，即係啊，其實 唔會呢件事， 希望唔會做到一個所謂永久過渡啊，即係過渡房屋真係過渡嘅，就唔希望係一個永久過渡嘅一個存在啦。咁究竟呢個項目係租借幾耐嚇，先至係一個合適嘅一個年期咧？係咪真係要等到啊告別㓥房啦嚇？大家全部有機會上樓，三年上樓啦，先至叫做可以 得啊？ 唔得嘛？ 三年唔得啊？5.8嘛而家 係即係等到啊，到時啊先至係告別埋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嘅一個最好嘅時候咧嚇。 系啊， 咁啊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 吓。 咁呢个时候都不如揾嚟今次负责呢个营运 负责人先， 吓机构吓，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啊，黄建伟你好， 你好两位主 持人，你好， 系。不如先讲下呢个项目啲住户应该点样安排先好 吗？而家点样啊？ 而家咧，其實就大家知道我哋營運機構就東華三院啦，就好似我哋過往嘅其他項目一樣啦。我諗我哋都知道，我哋同租户嘅租約咧係去到出年嘅八月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以往都係啦，知道都差，雖然話好似睇上嚟都仲有好耐咁樣，但我哋而家要開始做定啲準備功夫噶啦。咁就開始睇下邊啲街坊佢可能有機會可以上到樓啦，即係所謂見唔見得主任啦。咁就然後有邊啲街坊佢可能係去到某啲位都仲係有需要嘅。咁我哋其實以往都係機構會開始睇定，然後睇下有冇啲地區裏面有其他嘅合適嘅可能過渡性社會房屋啦，或者其他嘅安置方法咁樣。咁就都係開始做緊啲功夫啦。 而家进展点？你个项目系大约八十户系咪？ 89户 吓。咁而家嘅进展点？有几多户可以上到楼？有几多户可以接触到其他嘅过渡性房屋？有几多有可能系要重头翻去私人嘅市场啦？ 嗱，冇嘅。其实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只系言之尚早嘅。上咗楼咧，上咗楼嗰啲咧，即系中途上咗楼嗰啲咧，我哋有啲街坊可能喺年初过年之后已经上下楼噶啦。咁但系就腾出嚟嘅单位，我哋都系再短期啲咁样租俾啲街坊啦。咁当然所有街坊入嚟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系过渡性质嚟嘅。咁就佢哋都知道嗰、那个合约系去到几时完结。咁我谂呢个都系大家知道香港房屋嘅资源都系少，咁所以大家都理解个状况咁样。 你头先讲系话揾其他嘅过渡性房屋俾佢哋去即系签住系嘛？咁即系话要同其他嘅过渡性房屋嘅营运机构去到倾下有冇地方可以安置佢哋咯，系咪啊？ 其实咁嘅社联咧喺2017年 開始做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啦。咁喺過程裏面，我哋其實一直都係揾我哋嘅機構會員呢，就而家好多機構會員都係做緊各種項目嘅。咁我哋自己都已經有一個所謂網絡喺度㗎啦。而家我哋都係我哋機構之間呢已經有一個恆常嘅系統呢，大家去互相去轉介嘅。咁當然每一個項目有佢各自嘅服務特色，咁所以呢就不同埋服務對象。咁所以唔係話一有單位就啱嘅，即係可能有啲項目係做長幼共住嘅咁樣，咁佢啱啱嗰個又唔係長又唔係幼嘅咁樣，咁可能就未必啱咁樣。咁呢個呢就會去轉介俾相關機構呢，然後作一啲評估咁樣啦。咁就係啦，而家狀況係咁樣。我哋以往其實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呢已經試過先後遷出咗三四個計劃㗎啦。即係譬如我哋喺豉油街有14個單位我遷出咗啦，我哋喺土瓜灣道其實喺五月呢已經有一批有60幾户街坊已經係遷出咗㗎啦。咁就佢哋機構當時都動員咗機構上下其他嘅單位嘅社工呢逐個個案咁跟進佢哋嘅。咁我估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謂過渡性社會房屋嗰一個好大嘅特點啦。我哋期望可以營運機構藉住我哋嘅動員社會資源嘅能力啦，或者點樣幫助街坊啦，一路跟進住佢嘅個案啦，令到佢就算搬遷呢都唔使咁彷徨咁樣係啦。 嗱，今次即系究竟啲住户最后点样安排？你头先就话言之尚早啦。咁睇翻过去，头先讲过去有啲项目系有啲住户都迁出咗，佢哋成功揾到其他嘅过渡房屋嗰个机会或者个比例系点咧？ 就一定系唔大噶啦，即系我估因为 细到点啊？ 而家细到点啊？早段时间更加少咧，而家咧反为就系嚟紧，譬如出年八月咧。局長在星期六都有提到呢，就是開始下年呢都會有可能即差不多千幾的單位是可能是落成的。咁譬如包括元朗江夏圍啦等等呢啲項目呢。咁但係我哋早前搬嗰時呢，其實基本上市面上冇乜社會房屋單位嘅，所以其實係寥寥可數嘅，十個手指數晒㗎啦。 黃生啦，頭先我喺節目開嘅時候都有講啦，即係一般社會理解過度呢兩個字啦，咁就係頭尾都有連接，所謂 bridging 啊，即係一條橋嘅角色啊嘛，係咪啊？即係先至係叫做過渡啊。咁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住户係喺中段，即係住咗兩年就要搬出去嘅。咁呢個係咪其實同我哋理解嘅過渡係有分別咧？即係要做到真正嘅過渡，係咪有好大嘅困難咧？ 要做到真正嘅過渡咧，其实就是要在那个即是再上去那层，即是接驳公屋啦。咁当然一定是公屋那个落成量是要追得到先得啦。咁但是我记得我哋在推出社会房屋共享计划的时候，我哋嗰条数呢就是点解我哋要而家入三年，即是排咗队三年的街坊呢，主要因为当时是 4.7 年的。我哋觉得理论上如果佢住两年，佢理论上是博到落去的。咁但係即係過去幾年其實不斷排隊嘅時間都長啦，咁呢個亦都唔係即係應該咁講，即係公平啲講，亦都唔可以話係今屆政府嘅問題，即係呢公屋 嘅收入嘅 積壓落嚟嘅問題。咁所以就我覺得都係係咯，即係嗰個你話嗰個過渡嗰個咧，其實我哋從來咧由社聯開始做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以嚟咧，我哋从来都最少我哋机构呢，我因为我唔系政府啊嘛，系咪？我哋就好难去承诺街坊就话啦，一定上到楼嘅。我因为我系冇单位噶嘛，我唔得承诺噶嘛。咁去到依家咧，其实特别个社会房屋个单位嘅数量多啦，咁慢慢希望可以追到落后咧，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多啲咧。不过你话好完美地无缝接合咧，我相信仲系有一段时间要即系等咁样。 系咪个关键都系个？呢啲過渡房屋嘅地嘅來源同埋嗰個使用嘅期限咧， 會有關，即係有關係嘅，呢個當然係啦。即係所以其實而家我知道咧，我哋其他機構咧，而家可以用嘅地，包括可能有啲大嘅發展商佢捐地嘅時候咧，可能都有七八年咁樣用咧，咁係會好啲嘅。不過即係正如頭先兩位主持人講啦，我哋作為過渡性房屋，就冇可能就成日都係話啊， 佢一路過渡，一路臨時臨臨下，臨兩年又係臨三年又係臨， 十年當年嘅臨屋啊， 咁係 OK 嘅，係啊，咁樣都唔係幾好嘅，其實係啊。 我想問下，即係 過渡性安排係應該係過渡性啦，係啊。 檢討翻今次呢個南昌街嘅項目啦，嗱，嗰個租用期咧就五年啦，但係結果咧就係、是、只係住人住咗兩年啫。咁其實你覺得中間出咗咩問題係要即係做準前期嘅準備要咁耐咧？往後再去做嘅時候有冇得可以再快啲咧？ 我覺得呢個我一定要首先要澄清楚先嘅，因為我今日都見到報章啦，或者大家嘅討論咧都係基於話即係一開頭先你講話局長都係講五年，事實上我哋同發展商去租借嘅时候咧，发展商一直都系同我哋讲系两年嘅，只不过咧发展商就系知道啊，你哋搞即系因为试验性质啦，大家都唔知点做啦，最初咁啊试咗，咦，净系规划，净系搞之前嗰啲嘢都搞咗差唔多两年，咁发展商都觉得咁你都未搞得成，咁我哋都系想做多啲好事，帮到啲街坊咁样，所以不断都系吞迟咗，而家嚟到咧。就变成嗰个租期变咗系五年嘅啫，其实系呢件咁嘅状况。 即系两年都仲系有住户住嗰个期间，两年都仲系计有住户开始入住嗰个期间去计系咪？ 呢个说法咧，其实都系后期比较后期、我哋再同发展商讲嘅时候咧，我哋先至话喂，其实咁我哋都可能要一段时间喎。你但我冇理由入街坊住一年就走噶嘛，系咪？最少都俾两年我哋啦，咁样。咁都配合嘅，其实业主都配合我哋咁样啦，系啊。 嗯， 但系前期搞三年系咪一个即系、就是、必须嘅时间嚟嘅咧？ 嗱，而家咧，大家知道我哋而家每一个项目咧，据我了解咧，每一个项目咧，其实都系讲紧一年至一年零三个月左右嘅啫。 个前期 真系砌嗰个盒啊，譬如我哋而家钦州街咧。Okay.我哋真係用咗幾個月，而家就已經見到兩棟 building 喺度，即係已經有兩棟樓喺度啦。其實係砌咗幾個月。我哋南昌街因為係第一個項目，其實係冇人知道點樣做。我哋淨係喺度構思，然後再去同各個政府部門諗下點樣規管嗰件事係應該係點樣做嘅咧。其實係冇人知道。咁我覺得就入邊當然我哋 NGO 亦都唔係識得起樓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用一啲時間去摸索，咁我哋好彩得到好多朋友嘅幫助，即係業界朋友幫助，咁就都叫做行咗條路。咁所以其實呢，因為有南昌街呢個項目，我哋行咗一段咁多嘅，其實都唔係冤枉路嚟嘅，因為真係要試出一個做法出嚟。咁有咗一個藍本之後呢，而家嘅每一個項目呢，就可以按照呢個藍本跟住所有去做啦。而家即係資源又到位啦，政策目標又喺度啦，個業界亦都有咁多嘅供應，我哋想緊嘅組合屋個供應商亦都多咗好多咧，咁其實業界裏面都係有能力咧可以追到嗰條數啦，我覺得都未來應該可以可以快好多嘅。 嗯，但而家即係向發展商去到租地兩年，咁加埋一啲嘅前期工作，咁前後都真係五年。咁嗰個年期，你覺得會唔會真係短得滯咧？即係對於一啲嘅過渡性房屋嘅住户嚟講，咁佢哋雖然話係過渡啫，咁但係佢哋住兩年又真係要搬走啦。咁你哋做嘅嘢又可能又要即係即係呢一個項目就要結束啦。咁又系咪真系太短咧？有冇办法，譬如同政府、同发展商讲下，有冇得真系租耐啲，可以大家可以即系用耐啲呢个措施咧？ 嗱，如果你话私人即系发展商嘅土地咧，咁我估因为呢啲都系所谓官商民合作嘅一啲项目啦。咁我谂发展商租出嚟，我觉得其实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倾嘅，等于我头先讲嗰个状况。南昌街我最初都系谂住两年，整下整下变咗五年，其实我系占用咗你啲土地都一段时间。咁究竟每个发展商系咪可以倾？我觉得具体每个项目去睇啦。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咁样嘅官商民，大家都系愿意攞啲资源出嚟咧，我哋多啲去着眼，又系睇下点样可以促成更长嘅时间。大家都知道街坊，我作为社工，我都唔想街坊系流离浪荡，成日都要周围走。咁但系我谂我哋做嘅呢件事嘅时候咧。那個理念都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我們希望改變的居住環境，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即是希望做那個服務的配套呢，我是希望街坊進去住了兩年之後，他的精神面貌改變，他的社會網絡改變，他知道社區裡面有資源，他就算日後去了第二個地方，或者上公屋，或者回去私樓，其實他們都知道是有人去支援他，我覺得這樣 先至係我哋最少我哋最初個精神係咁。之後嗰隻點樣走呢，我覺得越當然係越長係可以越好啦，能夠接合到嘅越最好啦，係啦。 明白嗱，從即係你哋嗰個角度，當然即係已經係即係一個一定嘅程度係服務咗個街坊同埋啲住户啦。呢個理解嘅。但係你哋吸取咗今次呢個經驗咧，會唔會覺得嗱，即係而家啲過渡性房屋嘅土地嘅來源咧係多樣性噶嘛？即係你有私人嘅，有私人發展商嘅地，亦都有政府地，係嘛？有多樣性，咁各個條件都唔同。你覺唔覺得應該係有一個一致比較清晰的嘅指引或者是建議都好，即係呢一類嘅地，如果想交出嚟去做，會去傾做呢個過渡性房屋，起碼個年期係點樣？譬如話，我理解頭先嘅意思，當時係三年上樓，咁你扣翻佢少少時間就兩年，你覺得 OK？而家係 5.8 啊，黃生，咁係咪？係，咁係咪？即係有個指引，大家去傾嘅時候，喂，嗱5.8咧，我起碼攞四年，扣除咗個建築期，咁起碼要攞四年半，咁樣會唔會好啲咧？ 而家已經係咁噶啦 ，OK， 就而家已經咁，咁所以應該係不斷係改， 即係而家有個統一嘅指引 嘅，係啊。其實唔係一個指引，因為其實發展商攞出嚟嘅時候，佢都會計噶嘛，佢大概都知道你我哋條數係點樣諗嘅。咁、如果佢只係覺得自己可以攞三年出嚟，佢都唔會波大再揾我哋啦。但係我覺得其實喺土地資源咁缺乏之下咧，其實講真就真係要有少少寸土必爭嘅嗰種嗰、種思維嘅。即係你能夠其實我哋見到街坊只要住一年，其實佢已經係成件事係會唔同，佢成個生活已經唔同。 系咪啊？ 咁当然有啲好多朋友就话啊，佢要翻翻落去咁住劏房咁样，呢、這个冇人想见到。但系咪可以佢改善到一年？即系如果即系我哋自己咁谂啦，即系资源有限嘅时候，佢能够改善到一年，我尽量都帮到一年都系好咯。系， 但系应唔应该即系设立一个最低嘅作为过渡性房屋嘅一个用途期年限，一个最低嘅门槛咧？应该 有得，大家有得跟。 系咯，系咯。 呢個咧就真係要大家要審慎諗， okay. 即係我覺得嗰個所謂年即係有即係如果我哋土地好多嘅，啊即係等住起嘅咁啊冇所謂啦。但如果我哋都係哇即係都唔係好多佢供應嘅時候，我哋仲要揀集咧就好難係。 好，時間關係同黃建偉傾到呢先，多謝你嚇，佢係社聯嘅業務總監嚟嘅。 英国发表公告，将承认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苗，包括两款中国疫苗。完成接种有关疫苗的旅客入境英国之后，将免除隔离。英国政府宣布，自本月22日起，科兴疫苗、国药疫苗和印度一款本土疫苗将被列入英国入境旅游批准疫苗名单，从而让更多已接种有关疫苗的人士更方便进入英国。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说，今次决定意味英国进一步重启国际旅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咁啊导致多条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沙田路近第一城，咁同埋咧跨区排到去青沙公路近呈祥道，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可丰中学。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分别就喺沙田路近第一城、青沙公路近呈祥道同埋象鼻山路近可丰中学噶。咁受到呢一宗意外影响啦，而家城门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如果可以嘅啦，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咁你即係你普通揸一定係噶，你普通揸車你都地都見到，因為嗱，有一點你就知道個油價咧係升得好緊要，因為咧最近啲油公司啊，啲油卡俾嘅折扣咧係多到每公升4.几銀錢，從來未試過噶。 即系都知道贵啦， 由呢一点，由呢一点你就可以 alert 到知道原本个油价升咗几多。你以系汽车即系普通私家车用嘅无源汽油咧，而家每公升系升到超过咗20蚊噶啦，系咁耐以嚟未见过。 系咁，尤其是咧，即系可能揸搵食车嘅朋友啦，咁更加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啦。咁见到啲的士业界咧都好关注而家嗰个嘅燃油价格上升个问题啊。咁再加埋咧，即系过去嗰一年几两年啦，咁就有呢个新冠疫情嘅重创啦。咁所以咧都有啲嘅的士嘅工会咧就对政府有一啲嘅诉求，咁就希望咧就政府设立一个的士燃料附加费嘅一个恒常机制，咁就将的士即系呢个将呢个燃油嘅一个升幅咧吓，咁就系成为咗即系转嫁翻去乘客嗰度吓，让咧乘客 个机制系点咧？佢哋建议个机制系点嘅咧？ 吓，咁就睇翻咧就系佢哋都建议啦吓，譬如话专用气站嘅价格咧，每公升升超过5蚊嘅时候咧，就可以向翻乘客徵收1蚊嘅附加費，系啦， 過咗5蚊就加每程1蚊， 系啦，咁就譬如话增加6蚊嘅时候咧，就系个附加费咧就系加2蚊，咁如此类推吓。 咁如果个气价跌翻咧？ 气价跌翻嘅时候咧，就话可以取消翻呢个嘅附加费。咁啊，啲的士工会都话咧系参考咗一啲外国啊、其他地区、其他城市嘅一啲经验啊，咁就觉得咧可以咧用呢个嘅燃料附加费嘅方法嚟到咧就系即系抵消咗运输业界咧就对于燃油嘅价格上升嘅一个承担啦吓。 咁啊，早前咧即系政府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咁原本對於小巴啊、的士啊咁咧，就提供咗每公升1蚊嘅呢個石油氣嘅津貼嘅補貼嘅。咁但係呢一個補貼咧，到今年嘅6月30日咧，就已經完咗啦。咁啊，今次的士商咧就希望，唔向政府攞補貼啦，就不如用一個即係自動調整嘅燃油嘅附加費嘅形式去幫補下自己嗰個成本啦。咁呢個就關係到大家即係的士乘客嘅荷包啦。咁啊，大家點睇都應該可以帶啲乜上嚟傾傾嘅。 係啊，相信都唔少嘅的士業界嘅 的士業界本身啦，條數點計嘅咧，幫唔幫補到咧？ 係啊，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的士業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喺度啊，何志强你好， 你好， 系你好。 不如先讲下咧，就近期嗰个嘅燃油价格上升，对于你哋嘅负担系有几大先？ 嘉诚点咧？ 对于我哋嘅负担嚟讲咧，就以10月至到11月为例，佢嘅升幅嚟讲咧，已经去到每一公升5毫6，即系换句话讲咧。每一个司机咧，大约一个月就要俾多1000多蚊，1000多蚊咁滞。就以6月为例，6月嗰段时间嚟讲咧，3.几银钱，3.32，到而家到11月，至到4.67左右。即系如果话讲呢一段时间嚟讲咧，都升咗1.35。所以对于司机嚟讲嘅压力都几大吓。 这个升幅就不是只是这两个月的事了，就看来过去一年都是这样升，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每个月呢是这样升一点升一点，这样升到由六月开始都每个月是这样升，即是升了成已经是1.35的了，即是累积升幅。因为现在嘅石油氣計法咧，就係佢每個月先至公布呢一個月係升幾多或者減幾多嘅，係。 咁司機大佬即係每個月額外負擔咗1000多蚊嘅燃料價格嘅上漲，當然係一個問題啦。咁你哋就建議話，希望可以政府可以設立一個的士嘅燃料附加費嘅機制，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係運作嚟講咧，就係、是、當气价每一公升去到5蚊，即系超过5蚊嘅时间， 就向每一程徵收$1嘅附加費，而氣價咁樣一路升超過$6，咁就徵收$2，如此類推。就如果氣價一回落翻去$5以下嘅咧，咁呢一個附加費機制咧就會取消咁樣。希望可以恆常做法。 即係如果你嘅所謂如此類推就係、是、即係。如果真系加到$7，咁就加$3咁嘅意思咯，系咪？ 嗯，系啊，系啊， 系咪？何生啊，你介唔介意我同你即系仔细啲了解下你哋嗰个营运嗰个情况啊？因为我哋都唔知道，即系我哋唔知道究竟你每程收$1咧，系合唔合理，或者究竟帮补到你哋几多啊？其实嗱，你每一间车咧，究竟你哋而家嗰个气价嗰个石油气嗰个成本系要几多嘅？ 就咁讲啦。 系普通嚟讲 咧，就普通嚟讲咧，就每一间车咧，就大约系10-20支旗到啦。 系 10-20支旗到啦。而每一间车嘅入气咧，就睇下佢长与短啦，大约都要100几蚊，八二三蚊嘅。 823蚊一间车，系啦。 睇下邊隻車種啦，好啦，咁 我 慳氣啲，有啲食。 O K， 咁我都係攞個平均數。 係，唔好意思，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咁、okay. 就係咧，收到個消息就係話，由於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沙田馬場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青沙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往大埔方向嘅交通嚴重受影響，一帶嘅交通非常擠塞，駕駛人士請盡量改道行駛，兼且咧係保持忍讓啦。咁啊，请你继续。 O K O K， 嗱，咁啊，一间车$130到起价啦。咁其实所谓呢两个月加咗嘅，系加咗几多钱到一间车？ 其实每一间车嚟讲咧，都加咗$20-30。 $30 到。开价。 O K， 咁啊， $30，因为佢每个月咧，佢。就以呢几月为例，每个月都系个气价不断上升。 就系一间车嘅因为燃油费用上升所带嚟嘅额外成本大概系$30。咁你头先你讲系一间车大概系12-13支旗啊？ 20支旗左右，你话一间车20支旗左右， okay. 或者有啲多有啲少。 O K， 咁你就如果你收翻20支旗，每支旗收$1咧，咁你就每间车收翻$20。 系， 系嘛？咁都未能够，即系如果照你哋条数咧，系准确嘅话咧，都未能够完全系弥补晒嗰个石油气价嘅升幅，不过就帮补咗大部分，系咪条数系咪咁计？ 系，因为最主要原因嚟讲咧，佢个升幅咧系每个月增加咧，令到司机咧增加个压力，因为入气嘅压力。咁佢话讲咧，就每个月都要俾多少少钱嗰啲司机，梗唔开心啦，系咪先？即系所以嚟讲咧，一个机制嚟讲，以前咧应该油渣嘅年代咧，即系入柴油年代咧都试过噶。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啊。咁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咁如果大家都感受到呢一年咧呢个嘅燃油价格上涨嘅压力啦，甚至你系可能系揸紧一啲嘅搵食车，咁如果大家系都感受到啊呢个嘅燃油对于大家嚟讲嘅一个负担系加重咗嘅时候，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何志强啊，咁我都问下你咧，咁就其实你都参考咗啲其他城市地區嘅經驗，人哋係都有一個燃料附加費嘅情況係嘛？ 係啊，係啊， 係參考咗邊啲地方咧？ 我係參考咗呢一個國內，因為國內深圳已經即係嗰段時間嚟講咧，已經係實施咗嗰個燃料附加費機制。嗰燃料附加費上升到某一個水平咧，就即時啟動。徵收嚟講咧，亦都係每程$1，咁咪燃料附加費，係啊。而當燃料價格下降到某一個水平咧，咁樣就係取消翻嗰個機制，係。 係。咁譬如話對於乘客嚟講啊，咁即係譬如係會點樣去顯示法咧？即係譬如話而家係究竟加緊幾多嘅燃料附加費咁係會即係越落車嘅時候，接單嘅時候就講係嘛？ 如果政府實施梗係由政府講噶啦， okay. 政府實施咧，如果嚟講咧，會話每一節期咁樣，我哋司機前線司機嚟講可以收多1蚊燃料附加費咁樣，咁我諗啲乘客都會樂意嘅，因為事實上都知道前線司機嘅苦況。 何志强，你在啱啱即系六月前咧，其实都有一个政府嘅补贴噶嘛？ 系啊， 每公升就1蚊啊嘛。 系啊， 个石油气嘅补贴咁啊完咗啦。喂，咁点解今次你哋唔向将个矛头向政府，要佢继续延长个补贴俾你哋？而將嗰個對象變咗去即係乘客或者普通嘅市民咧，嗱，因為其實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大家都辛苦嘅喎，係嘛，打工仔都辛苦，係咪？咁點解你今次係決定唔向政府攞多延長嘅優惠、延長嘅補貼，而直接準備將呢個成本係向乘客嗰度攞咧？ 嗱，就呢一個問題嚟講咧，我哋即係交通運輸總工會咧，喺5月11日2021年5月11号呢已经是去运房局那里请愿，就希望去延长的士燃气补贴计划1年、 嗯、 已经是做了那个行动而给信运房局，但是运房局那方面呢即是政府那方面是没有反应的、 嗯 嗯、没有反应的，直到因为我们都 没有反应去追他嘛， 直至到而家咁样越整越上咁样，譬如正常嚟讲，夏天应该系啲气价应该系跌噶嘛， 系啊， 冬天先上噶嘛，啊、但系而家嚟讲夏天都系升嘅， 嗯， 咁冬天嚟讲再升咁啊，仲不得了，前线司机实太苦噶啦，呢样嘢。 唔系，但系你五月嗰阵时， 五月一号之前咧就话就同佢讲话，嗰、那个补贴差唔多完啦，至到6月30号，即系希望佢延长多一年。但是政府嚟讲系冇反应。 但系五月嗰时个气价上升都冇咁癫啊嘛，冇而家咁犀利啊嘛。 估计会啦，因为嗰阵时都3个几啊嘛。 系咯，咁啊，所以政府嗰时冇反应，因为个气价未有上升得咁快啊嘛。 系啊，希望佢如果佢咁样仲好啲，仲好啲，即系直情政府直情系同油公司咁样直情系补贴翻我哋直接减嘅油价。補貼到油公司直接打減個油價，直情係唔使話令至到市民受損啦。 會唔會再重新再申請過？即係因應而家嗰個氣價上得咁快？ 我哋都會嘅，都會考慮會嘅。因為咧，上次我哋5月11号嗰陣時遞信咧，即係政府嗰方面係即係直情係冇乜反應。簡單啲嚟講，冇乜反應。咁樣之後嚟講咁樣。突然间即系估计佢个气价咁突然间飙升得咁紧要嘅，咁我哋都要督要揾政府嚟倾倾呢一样嘢。 最初想问你两个问题啦，第一，你觉得个市民啊，对于你哋嗰个燃油附加费呢个提议个反应会系点咧？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唔单止系你的士嘅事，如果你话政府准你哋有。加燃油附加费咧，咁你其他绿色小巴啊，甚至巴士啊，都会系跟住做噶咯。咁你点评估呢个反应咧？ 嗱，首先一乘客嚟讲咧，我都因为我都系前程司机，我都问过啲乘客嘅意见啦。咁乘客嚟讲咧，大部分都冇问题，因为佢有啲直情系话。你而家的士嚟講，咁多年冇加過價都應該嘅咁樣，即係如果你話有苦嘅都可以，即係乘客都會。 即係你覺得乘客會接受嘅，整體上會接受 嘅。係啊。另外你話 係啊，連鎖反應啊。 係啊，車種問題嚟講咧，就我哋的士嚟講咧，始終都係自雇人士啊。自雇人士嚟講咧，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会用啲气都系自己出翻嘅，你唔同巴士公司嘅，同小巴，小巴有公司，咁小巴出有公司可以睇住。因为我哋前线司机嚟讲系自雇人士咧，即系一家到某一样嘢，即系直接每一样嘢都系直接影响自己司机。所以咧嚟讲咧系唔系几同。 即系意思就系话政府批俾的士，但系唔一定要批俾专线小巴或者系巴士公司，系咪？ 系，因为佢嗰啲咧， 佢性质唔同，系咪？ 机制系啊， okay. 性质唔同，因为我哋系属于照顾人士噶嘛。即系你话好似话有啲红灯都系照顾人士，咁嗰啲系另计咁，系咪？ 好，好啊，唔该晒何志强啊，多谢你， 清楚啦吓， 系。何志强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即系汽总啦嘅的士分会主任嚟噶，咁大家又点睇今次佢哋嘅建议？就系话希望可以征收呢个燃料附加费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叶先生喺度，叶生你好， 叶生 啊，你好，我想讲下嗱，我啊车主兼司机啊， 系， 咁我经营的士啊，大丽话嗰个三四十年噶啦， 嗯， 咁我即系觉得的士咧收费咧。今时一系讲咧，真系 cheap cheap cheap 噶啦，可以咁讲，24蚊啊，坐五个人，24蚊饮杯咖啡奶茶都唔得啦，而家啊，好啦，问政府申请加价咧，乞衣咁，四五年都加唔到俾你一次，六七年先加俾一次，大佬啊，啲油费啊，你都知啊，佢系823蚊，你而家揸夜晚转喺大长途一转翻嚟啊，跳过二银钱标啊！我100多蚊啊，用得成翻几廿蚊有嘅， 嗯， 即系8-7蚊有限限地嘅，佢都讲得少，日间咧就反而好啲，冇咁多空咪啊， 嗯， 系嘛， 嗯， 即系嗱，你话而家做车，你见下啲揸车啲的士佬，10-9都老鬼嚟嘅，难听啲， 嗯， 坐六望七，坐八都有嘅， 嗯， 头中中嘅，边系咩家咧？冇人做啊， 嗯， 搵唔到钱啊。明白，租咧已经好平啦，好似沙士嚟收咗100蚊啫，大佬。而家好翻啲，都系200-300。我哋话斋嗰啲线索几万银一年，又话唔受，又话剩，样样保养，样样贵。 嗯， 啊，你话做的士真系折堕，以前 喂，但系你觉得乘客反应会系点啊？加 四座，而家真折堕，揸咗4座啦，即系咁讲，系咪先啦？ 吓，喂，你觉得乘客反应会系点啊？ 加1蚊。1蚊乞衣咁跌喺地，冇人执啦。 OK OK， 即系就冇加，起码都2蚊至3蚊啦。 OK OK， 好， 有咩用啫？难听啲系咪？我真系唔明白呢个 交 通。 好多谢晒叶生嘅电话啦。咁叶生都讲一个情况就系，即系其实的士业界咧，咁啊申请加价都数翻转头咧，就2018年开始申请 嘅。 咁一直申請加價咧，都係未能夠獲得審批啦。咁而呢段期間咧，我諗我哋節目都同大家傾過幾次啦，即係的士業界都面對唔住唔同嘅問題，包括係保費上升啦，甚至有啲保險公司即係唔肯再接一啲嘅轉嫁過嚟嘅新單啦。咁而家咧又面對另一個問題，就係即係燃料嘅價格上升啦。咁佢哋都的確係的士業界反映咗好多嘅困難咧，係面對住嚇。 系啊，咁今次如果佢哋提出用一个燃料附加费嘅方式，即系大家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啦？咁啊，今日啱啱两电加电费，咁啊都系原因都系有燃料价格上升啦。咁啊，两电咧就受一个系利润准许计划嘅保障啦，或者管制啦，睇你点睇咧。咁其实的士就或者其他嘅运输业都系受住连燃料价格上升。嘅一個挑戰嘅，咁佢哋又可以點做咧？咁樣， 嗯，係啦，咁都要睇下，即係究竟即係政府會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啦？ 平衡 啦， 係啦， 咁啊，而家唔同嘅即係行業啊、業界啊，咁都係就住呢個燃料嘅價格上升嘅問題困擾啦。咁政府有冇咩嘅處理方法咧？咁都要睇下咧，就係、是、拭目以待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并于抵港后唔曾经喺尖沙咀绵登径8号海域居住嘅初步确诊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晚上7:00起将有关处所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听朝大约7:00完成行动。政府要求受检人士需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相关检测结果亦已获大致确定，先可以离开其处所。 发言人话，政府将于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听日凌晨零时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会获安排到采样站接受核酸测试，由专人以咽喉同埋鼻腔合并拭子采样。在所有人士有检测结果之前，受检人士必须留在处所内，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两间电力公司明年都会加电费，港灯加幅 7%， 中电加幅 5.8%。 两电解释加价是由于国际燃料价格大幅上升。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估计，一般三人家庭明年电费每个月平均加20至24元，政府目前仍然提供电费舒缓和补贴，相信一般家庭的电费负担仍然会较低，但他认为要推动市民减少碳排放，提供补贴和舒缓并非长久之计。有环保团体认为，能源价格会继续上升，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几年电费亦都会上调，呼吁市民从生活习惯着手节约用电，减少电费支出。因应政府及健康专家建议，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医管局表示，所有特定群组机场员工必须接种第三剂疫苗。机管局呼吁特定群组机场员工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六个月之后，尽快接种第三剂疫苗。所有特定群组机场员工已按照机管局的要求接种第二剂疫苗，因此有关员工必须于明年4月30日或之前打第三针。机管局及其承办商员工将于注射第三剂疫苗当天享有假期。机管局亦都呼吁机场同业向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员工提供假期同埋其他支援。澳门政府今日起分阶段展开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计划，首阶段接种对象是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满六个月、在高风险岗位工作或免疫力低的人士。澳门卫生局表示，截至今朝9:30，有174人预约接种加强剂。接种加强剂之后，局方会提供纸本证明，目前不会在疫苗接种记录卡上显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埋最挤塞嘅地方先吓。咁啊，较早前咧，新界啊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段。就發生過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意外事故啊清咗場，咁但係咧現時城門隧道啦、尖山隧道、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咧仍然係交通擠塞嘅，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嘅措施。由於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段發生過意外事故，雖然清咗場，但係現時城門隧道、尖山隧道。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仲係非常擠塞嘅，咁塞緊車嘅朋友要保持忍讓，盡量改道行駛啦。講到咧，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維園上橋位慢線就有壞巴士阻路，咁呢度又比較多車少少嘅啫。隧道嘅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中環廣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山咀去尖沙咀線嘅龍尾就有溫思勞街，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老道龍尾喺羅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龍去沙田嘅龍尾喺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港岛咧山顶道部分路段早前因为冧沙泥啦，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嘅，所以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段嘅山顶道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呢个时间咧交通就好少少，冇之前塞得咁紧要嘅。九龙方面啊，补充多少少先。咁啊，港岛南区嘅大潭道近住水塘段咧，现时来往方向都系好塞车啊。咁啊，去柴湾方向嘅龙尾去到红山广场，去赤柱方向嘅龙尾去到石澳道。大潭水塘一带咧，大潭道近住水塘水坝段咧，现时交通挤塞，来往方向都系。九龙方面啦，现时窝打老道沙田咧，九龙塘段都系相当之多车，咁啊龙尾塞到公主道，亦都影响埋咧联合道出去窝打老道咧，都系塞车嘅，龙尾塞到去广播道。咁啊，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隔田村段，好早嘅早少少嘅时间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交通就较为繁忙一啲。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我是宝佩瑜，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亦都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的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和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喺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齐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15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全新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一至四晚9:3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宗的输入个案，就讲他是打了三针的新冠疫苗，及后就是确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打了疫苗之后，你的保护性是提高了，但是呢不是代表你的风险是零，不代表你不需要戴口罩啊、个人卫生啊各方面疏于防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晚上嘅7:39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明日大屿啊，咁啊，明日大屿咧就是、当中最大家关注嘅就系中部水域人工岛噶，咁就即系交椅洲人工岛啦，吓，咁就其实政府咧就喺今年嘅6月咧就已经委托咗顾问咧就为呢个交椅洲嘅1000公顷人工岛填海咧就进行咗一个嘅规划同埋工程研究啦，咁以及咧人工岛咧都有一啲嘅譬如道路啊同埋铁路嘅一啲接驳嘅技术可行性研究咧都系开始。 進行緊嘅。咁而咧就係、是、環境諮詢委員會咧就尋日就討論呢個研究啦。咁當中有唔少嘅委員咧都提出咗啲同即係環境相關嘅一啲關注嚇。咁就亦都講到話即係譬如話喺決定填海規模啊、具體位置之前啊，係咪應該先評估下呢個項目對於生態環境嘅影響咧？有冇其他嘅一啲措施可以即係抵消或者嘅減少對於環境嘅一啲災害咧？譬如係做一啲嘅濕地啊、人工濕地啊，或者係一啲嘅紅樹林啊，去到舒緩一啲風暴潮嘅影響咧等等。咁有好多嘅委員提出各項嘅一啲環境嘅關注嘅咁。咁而嚟緊咧，亦都係有啲講法啦，就係話其實咧呢個嘅項目啊，中部水域嘅填海， 一加二抽啊， 係啦，係咪一個可加可減嘅進程？即係如果發現啊，對於生態嘅影響比較負面，係咪應該考慮縮細個規模咧？ 嗱、咁今次個環評咧就應該係分三個部分嚟做嘅。咁啊，一個就係嗰個人工島嘅填海工程做一個環評啦。咁啊，另外就係連接呢個人工島同呢個港島同埋北大嶼山嘅交通嘅嗰個興建嘅工程嘅對環境嘅影響一個環評啦。另外咧就係對呢一個人工島上面嘅建設所帶嚟嘅影響，應該就係分三個部分嚟做呢個環評。咁我睇到報道咧就係環知會嘅主席咧黃遠輝就認為咧呢三項環評咧應該佢做嘅時候咧應該都要分個先後嘅次序，就係首先要收集環境生態影響嘅數據，然之後先至決定填海嘅規模，期望咧過程係可加可減嘅啦。咁呢一個究竟係咪即係切實可行嘅咧？抑或係只係環知會主席黃遠輝自己一個願景咧？即係好似大嶼計劃咁，係一個願景咧咁樣咁。即係要值得討論下，可以揾佢出嚟傾傾。 係啊，咁啊，你而家嗰個規劃咧，就係講緊話，希望呢個人工島咧就涉及填海1000公頃啦。咁但係如果根據黃遠輝真係即係根據黃遠輝嗰個做法啦嚇，如果係發現嗰個嘅環境生態嘅影響，而去到縮減呢個規模嘅時候，啊咁其實又係咪滿足到當初一啲規劃嘅一啲目的咧嚇？因為當初都係希望咧就提供住宅啦，亦都有啲嘅商業嘅用地啦，一啲休憩嘅用地啦等等。咁如果係要縮減規模嘅話，咁當然咧就係可能要顧及生態啦。咁但係同時間又係咪即係呢個人工島發揮到佢本來規劃應有嘅價值咧嚇？呢個值得大家探討一下。好啦，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環境諮詢委員會嘅主席黃遠輝先。黃遠輝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可唔可以简略都讲下，即系其实寻日啲环知会嘅委员 倾咗乜嘢啦？ 系啦，倾过乜嘢？提出乜嘢关注咧？ 基本上咧就系寻日咧就系嗰个项目嘅团队啦，即包括咧就系土木工程拓展处啦、规划处啦，同埋咧就顾问公司。咁基本上咧就系介绍咧即将开展嘅一系列嘅顾问研究报告。因为即系实际上，即系而家讲紧我哋呢一个喺中部水域嘅人工岛呢、这个咁嘅基建咧，可以讲话系香港有史以来咧最大型嘅一个基建项目。咁所以咧，无论喺技术工程或者系环境保护，甚至咧去到咧系财务安排等等咧，其实对香港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嘅挑战。咁當然喺我哋個角度咧，環知會咧關心嘅當然係對呢個項目對環境嘅影響，繼而咧就係我哋聆聽究竟咧顧問公司啦，以至到成個嘅一啲成個團隊啦，點樣去開展咧一系列嘅一啲就住咧環評報告裏邊咧所需要嘅一啲咧係資料嘅搜集，然後咧去到咧最後根據佢哋講咧。大致上咧有翻42个月嘅时间，去生成一系列嘅环评报告啊，咁包括咧就系、是、填海环境报告啦，人工岛上边呢个发展嘅环评报告，以至到咧就系、是、交通基建啊，尤其是咧佢有策略性嘅一啲直接嘅交通基建，无论系一个主干道啦，或者咧系铁路。等等嘅一個環評報告，咁大致上分三部分嘅，咁咧就係即係介紹啦。咁當然咧就係我哋委員咧俾咗好多好多 好多意見嘅，都係就住咧係點樣去將嗰、那個環境生態以至到咧係對嗰、那個地區裏邊嘅發展對環境嘅影響咧，就提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其中我相信咧，大家首先最關注嘅咧就係嗰個先後次序嘅問題。先後次序嘅問題咧就係話可以喺未有一啲所謂叫生態環境嘅數據，或者未做咧就係生態環境嘅研究，然後咧已經決定咗究竟咧個填海規模幾大啦，甚至咧個填海嘅地點或者個正確地點，以至到咧個填海嘅規模同埋個形式等等咧，呢啲理論上邊嚟講咧，全部應該咧就做曬所有環境生態嘅一啲咧係基礎數據。然后咧，先至可以咧，系决定到咧，究竟可以个规模几大啦？又或者喺个环境上面嚟讲咧，佢可以容许咧个规模咧去到咩程度啦？以至到咧个环境嘅影响咯，可以减到最低啦， okay. 等等。 系想问一下，唔好意思咧，想问一下咧，嗱，依而家个环评咧会分咗三个部分啦，头先都讲咗。咁但系想问系咪一定要先后次序咁去审批嘅咧？还是应该三个嘅环评一齐睇咧？因为如果三个环评系分开做吓，先后倾，可能每个每个项目嘅环评得出嚟噶，可能影响就少少啦。咁结果咧就少就但其实加埋起嚟咧，三个加埋起嚟咧，可能影响咧系比较大、比较深远嘅。咁有冇得其实三个一齐睇，先至睇到成个项目嗰个整体嘅环境影响啊？ 啊，当然系三个一齐睇啦， 一齐睇嘅。 通常我讲过咧，就系先后次序。先后次序咧，其实最主要咧，都系话你成个项目本身咧，就住对环境嘅影响咧，其实佢一定咧有一个自然嘅关系嘅。即是话咧，你真系要确立咗嗰个生态同环境嘅数据先。然后你先至可以决定究竟点摆法或者点做法，因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佢今次咧，其实我哋中文就话啊，喺中部水域嘅人工岛，但系英文嚟讲咧，其实咧佢有 islands 嗰个字眼嘅，系一个众数嚟嘅。即是话咧，其实喺今次嗰个提交嘅非常非常之概念嘅一个人工岛嘅图嚟讲咧，佢系讲紧系两部分，甚至都可以咁讲咧，如果我讲返当时喺2018年呢，主要喺2018年嘅时候呢，我做緊工业专责小组，当时讲就住呢，我哋都系类似一个项目啦，我哋叫东大屿都会。咁嗰陣时呢，其实收咗好多唔同嘅意见㗎，包括呢一啲学会啦，提交嘅意见係非常之好㗎。当时嚟讲嘅提交就话不如呢就即係喺呢个地区里边填四个岛咁样做法嘅，咁佢有佢一定嘅 道理 啊，或者一定嘅建议啦。咁总之咧，今次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评报告咧，一定系一齐嚟睇。继而咧，其实我哋所关心嘅环智会一路都倡议紧咧，其实咧我哋讲紧咧，即所谓嘅累计性嘅影响啊。累计性嘅影响咧，就系话，首先呢一度咧，实际上咧，刚才讲过啦，至低限度咧，就住环评报告咧，都应该已经有三部分。更加唔好讲呢，其实呢就亦都有啲委员呢提咗个意见，就係话咁附近可能有其他唔係同呢个直接同呢个项目呢直接有关联嘅，但係都有其他嘅基建呢进行緊㗎喎。咁会唔会呢到时嚟讲呢你加加埋埋嘅时候 一个累积嘅效果。 咁影响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就係一定係全盘嚟睇嘅。 明白阿委员翻嚟睇下。你头先所讲即係委员特别关注嘅就系希望先收集到对环境生态影响嘅数据，然之后再决定个填海嘅规模或者系方式啊，或者系个设计，希望过程可加可减。就呢一点，政府有冇应承你哋咧？ 可加可减嗰度咧，就其实就喺个文件啦，喺提交嘅文件嚟讲咧，其实都有提过咧。那個文件裏面呢就係、是、就住呢一個項目呢其實有提過呢就係、是、收集當區嗰個環境生態嗰個基線嘅資料。然後呢就即係佢就其中有一點呢就會考慮呢究竟呢有冇一個呢有冇一個好處將呢一個填海個規模呢伸延去到呢就係而家我哋講緊係交椅洲啦。其實當時嚟講呢亦都有個講法咧，就話啊， 附近的喜靈洲啊，以至到咧平洲附近嘅時候，那個水域咧究竟咧係咪一個空間咧，可能將呢一個咁嘅所謂嘅填海嘅規模咧擴大嘅。 嗯， 咁呢個喺文件裏邊有。 嗯， 咁亦都因為咁樣樣咧，其實我亦都最後咧，其實喺個總結裏邊咧，我基本上咧就提出咗咧，就既然咧大家都係希望咧能夠利用一啲科學化，同埋咧係實質嘅一啲咧係生態環境數據， 嗯， 去到決定咧究竟個規模點樣嘅時候，甚至咧喺個文件裏邊指出，就話佢究竟有冇一個咧新研嘅好處或者擴大嘅好處。咁，同樣地咧，如果得翻嚟嘅一啲咧科學化嘅數據咧，係發覺佢冇辦法可以支撐一個咧咁大規模， 會唔會減咧？咁樣 理論上邊嚟講咧，佢應該 咁。但係政府有冇任何表態啊？即係喺在場嘅政府團隊喺呢一點有冇任何明確嘅 commitment 話俾你聽？主席唔使擔心，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我就可以減嘅。有冇呢一句？ 我相信咧，就當時嚟講咧，就團隊似乎嚟講都係認可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我最後嗰個總結啦。咁。這個也都非常之合理的，因為即基本上呢就是假定如果真的說收集回來的數據呢，基本上呢是沒有辦法去支撐到一個1000公頃的填海的話呢，實際上呢這個數據以至到剛才所提過三個環評報告呢，其實沒有辦法通過到的。 嗯嗯， 所以你就必然呢就是你需要咧喺个规模嗰方面，如果真系话喺个规模嗰方面咧，系需要将就嘅话咧，或者需要咧配合翻咧，对于将环境嘅影响减到最低，咁所以咧我又唯有咧将个规模咧系降低啊咁样。咁当然啦，今天嚟讲我哋咧，毕竟咧都系即系太早啦。我哋讲紧即系整体成个研究咧，都最少讲紧三年几嘅时间。咁到时咧就系先至真真正正知道咧。收集咗數據，更加唔好講咧，就係亦都可以咁講咧。三年嘅時間，對於整體大氣候嚟講咧，可能咧影響唔係好大嘅。 嗯， 但係可能即係三年嘅時間咧，對於好多技術工程啊，以至到咧就係即係可能即係甚至財務嘅安排咧，其實佢有可能有好多都會有幾大影響嘅一啲變化。 係 咁所以即係今天嚟講，我哋只係話啊，展望三年幾之後咧，到時咧，我哋點樣咧去就住咧，係呢個項目嚇、啊、對於環境嘅影響咧，大家都係要共同咁樣去繼續努力咯。 嚇 ，OK， 嗱，頭先你講到話 發展亦都係能夠環保咯。 嚇，你頭先講到話即係環評嘅一啲發現啦，如果係見到對生態環境有比較負面嘅影響，咁即係可能過唔到環評啦，亦都可能要考慮縮細規模啦。但譬如政府會唔會同你講話啊，即係會唔會有其他嘅補救措施，讓你哋可以考慮啊，就可以繼續原有個規模繼續去填海咧？例如話，我見到報道都講，即係土木工程拓展署都講話啊，會唔會可以種啲植物啊，去到吸引唔同類型嘅生物啊咁咧？呢啲係咪環資會可以考慮嘅一啲補救措施，讓嗰個項目可以原方案咁繼續去咧？ 哦，一定會考慮嘅。其實每一個環評報告裏邊咧，必定會有一啲即係補償嘅措施嘅。因為你唔會即係任何嘅發展、任何嘅項目咧，理論上面嚟講咧，佢對於嗰個生態嘅影響咧，必然存在嘅。啊，問題咧就係話點樣去透過啲咩方法，令到咧生態上面嘅損失咧？得到咧適度嘅補償，甚或咧有啲情況底下咧，佢有機會咧係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必定都會睇一啲所謂叫補償嘅一啲措施。咁喺琴日嗰個好概念性嘅一個介紹裏邊咧，其實講緊一啲所謂叫生態上面嘅補償。其實咧嗰個補償咧係我哋亦都有個委員係指出咧。其實佢嗰、那個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補償啊，因為包括 夠啦， 係 嘛？ 所以唔係一個好有效嘅補償係咪？ 佢根本一啲種植咧，基本上係唔能夠帶嚟咧生物多樣性嘅。佢可能喺景觀上邊好睇啲啊，因為佢有啲所謂叫做 地區嘅或者路邊嘅一啲咁嘅種植咧，其實呢個咧只不過咧係景觀上邊咧係會好睇啲，但係咧佢絕對咧根本係做唔到一個咧生態上面嘅補償。唯有咧非常大型嘅一啲咧係植林啦，又或者咧喺個公園裏邊咧係非常大型嘅一啲咧係一啲嘅植物咧。或者植物群咧，佢先至有機會咧帶嚟咧額外嘅一啲生態，繼而咧呢啲咁嘅生態咧就係用作咧係作為咧喺個項目上邊咧生態上面嗰啲損失嘅補償。 黃一輝，就針對呢一個特定嘅計劃，即係嗰個特定嘅區域咧，其實你哋嘅委員即係最關注對環境嘅影響係邊一方面，即係或者邊一啲嘅生態影響。 其實咧就可以咁講啦，一定咧係全方位噶啦。咁但係咧當然。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講緊填海嘅，畢竟咧都係講緊咧對於一啲海洋生態嗰個地區裏邊嘅海洋生態嘅影響。尤其是咧，大家知道咧就係、是、香港嗰、那個航道咧，基本上已經係相當之窄噶啦。如果你根據個圖嚟講咧，實際上咧就填咗之後咧。所流翻出嚟嘅一啲航道或者咧一啲叫做水體啦，基本上咧就係相當之少，咁以至到咧就係有些對於一啲水文地理咧，必定咧會帶嚟一啲影響嘅，咁繼而咧當然咧就會係一啲即係海洋生物啊等等，咁呢啲咧都要真係話詳細研究過之後，然後咧就收集咗咧。我哋認為咧，即係科學化嘅數據咧，然後先再作分析。 你哋擔唔擔心，即係嗰個有一個越嚟越大嘅壓力咧？就係話提出就係話，喂，環評阻住發展啊，同埋係要喺人嘅香港居民嘅生態同嘅其他生物嘅生態當中做一個好立場性嘅取捨。你哋擔唔擔心會呢個壓力越嚟越大？到这个计划的环评交上来的时候，那个压力会更加大呢？如果你们坚持即把关很严格的话。 我又不觉得呢，就是居住和环境是一个取舍来的。相反来讲呢，我觉得居住即是说是照顾到人居住那个需要啦。同一时间呢，在环境上面的提升呢，或者在环境保护那方面呢，是做得更加好啦。其实呢个是相辅相成嘅，佢既可以咧令到咧我哋有所谓嘅安居乐业嘅地方，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咧，能够有一个好健康，健康同埋咧一个舒适嘅环境底下，做到咧系自保安居嘅，咁呢点唔系话做唔到嘅，其实世界上面有好多好多嘅例子。包括香港自己本身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個發展咧，既係取得一定嘅發展效益，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對於環境上面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保護啦，或者甚或咧有得提升。嗱，更加唔好講咧，大家亦都知道咧，香港已經承諾咗咧，去到2050年咧係達至一個碳中和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咁大嘅一個發展，唔係話率先咁樣去到，當然啦，喺琴日嚟講，亦都冇承諾到話呢個發展本身咧會碳中和，但係肯定嚟講咧，佢就會奔向咧一個碳中和嘅一個道路咧係前進嘅，即是話咧佢會將個降度好低，咁所以佢實際上咧對於環境上面嘅保護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咯，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嘅。 好啊，唔该晒黄远辉啊，多谢你。黄远辉咧就系环境咨询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睇翻而家嗰个嘅顾问研究啦，咁就今年6月已经展开咗啦。咁啊，预计咧要42个月咧去到完成。咁究竟得出嚟个环评嘅一啲结果，会唔会好似黄远辉讲话，即系有咩嘅影响咧？吓，会唔会过到环评咧？会唔会即系调整个规模咧？咁就要继续睇啦。好，拜拜。